那么自然，不需要换算。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，绝不是偶然。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，穿越海洋。原来所有情节，仔细回想，都是种呼唤。感动过的故事，看过的书，经过的地方，遇见的朋友，想念的远方，流过的泪光，听是谁在唱歌，还是你心里的盼望，听是谁在唱歌，是我跟对谁呼唤。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，绝不是偶然。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，穿越海洋。原来所有情节，仔细回想，都是种呼唤。感动过的故事，看过的书，经过的地方， 城市规则不是你的选择，于是你含着眼泪飘飘到真正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，你决定不恨了，也决定不爱了，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伤痛不可完全的愈合，我站在你左侧却像个真的抱着遗憾一直到老了，你值得真正的快乐，你应该脱下你穿的保护色，为什么失去了还要被惩罚呢？你不能就让悲伤全部结束在此刻，首先开始 夜店一个角落里，独坐以黑暗作伴侣，隔数张台那处是对年青爱侣。夜店此际正在放，旧日你喜欢哼的歌，碎了的心在碎，独自坐失意侣，闭起眼睛想过去。绝对空虚，无人捉我似废堆，绝对空虚，情人这晚你熟睡，仍然是爱你，从没怪你，爱你是永没年期，仍是爱你，仍然没有你，世界顿变了乏味，但愿我没往昔，但愿我没记忆，永不想你。夜店一个角落里，独坐以黑暗作伴侣，隔数张台那处

总是飘不定，纵然你用假意换走我的真心，还是如此难忘记。反反复复问自己，为何对你难舍又难续，总是怨自己这样不明不白爱上你。你的泪是伤心的雨啊，让我从此看你看不清，怕你再一次再次伤透我的心。你的泪是伤心的雨啊，让我不敢再靠你太近，却让我依然甘心为了你。你的泪是伤心的雨，心里下个不停，明知不该想你，失去也不可惜，却又如此情不自禁。你的笑是天边的雨，在我眼里总是飘不定，纵然你用假意换走我的真心，还是如此难忘记。反反复复问自己，我对你难舍又难续，总是怨自己这样不明不白爱上你。你的泪是伤心的雨啊，让我从此看你看不清，怕你再一次再次伤透我的心。你的泪是伤心的雨啊，我不敢再靠你太近，却让我依然甘心为了你。你的泪是伤心的雨啊，让我从此看你看不清，怕你再一次再次伤痛我。是伤心的雨啊，让我不敢再靠你太近，却让我依然甘心为了你。你的泪是伤心的雨。 你在追寻中

just want a Merry Christmas and marry you. Christmas gift.